都醒咗噶啦，我哋上去同佢拜年啦，好嘛？ 好啊，去啦，喂，叔叶啊， 咩事？二哥， 喂，你估爸爸今年封利是又系唔系两毫子啦？ 仲未， 你呢个说话多余噶啦，爸爸连工人都唔舍得请，你放心，真系黐我哋。 大哥，咁又唔系咁讲啦，旧年单单生意都赚大钱。 或者封二十蚊都唔定咧。哦，你哋都唔止使二咯。啊，点解你讲亲有啲调转头噶？唔使止就唔使止咧。你系讲咗唔止使二。哦，调转啊，一样意思。啊，我问你啦，哦，个个都讲前铺后居嘅啫。咁前居后屋得唔得啊？ 得咯。 咧，我哋就系啦，我哋头厅就做客厅，二厅啊有帐房，系咪一样做生意？ 啊，大哥啊，二哥啊，新年好，大家唔好停停啊！ 边个同佢顶颈？新年大头，冇错， 我唔同你顶颈，新头大年。 我哋入去啊，大哥。 恭喜爸爸，恭喜老爷。 好好，恭喜恭喜！恭喜爸爸财源广进，生意兴隆。 恭喜爸爸，生财所欲，万意兴事啊！ 祝你，乜你拜年嘅说话都调转头讲噶？哦， 生财所欲，万意兴事系好意头喎，爸爸，你谂下。 系好，恭喜爸爸，身壮力健，四季平安。 恭喜你啊，老爷，添福添寿，老多益壮。 恭喜老爷，长命百岁，福禄寿全。 哦，好好好。嗱，利利是是，系咁咦？ 多谢老爷，多谢老爷。 多谢爸爸。 咦？哇，100蚊！ 100蚊喎！哦，真系开刀心晒啦！系啦，封成100蚊俾我哋，嗱，少有噃吓。 系啦，阿老爷，乜今年咁鬼阔佬咧？冇嘢，虽然百和中荣咧，旧年买过唔少啲曳嘅珍珠钻石，俾我扣个人工，但系我都赚钱唔少，所以我每人咧。 就封100蚊利是，就当做系花红。咁今年我又再小心啲。阿老二啊，你又唔好瞓咁晏咯。 爸爸，今年系取消扣人工嘅条例咧。总之买条靓嘢咧，有得上；买条次货咧，就扣人工。呢啲系我哋罗家嘅老规矩，冇得讲。 阿老爷啊！ 不如今年请我一个工人洗下，咁等我同二少奶。 嗱，等我同阿大少奶。 你哋两个想唔做功夫啫？ 系啊，我亦讲过，如果有新纪嘅咧，就唔使做功夫。呢啲又系我哋罗家嘅老规矩。阿叔耀 啊， 梗系阿远君嚟拜年，去开门啊。 哦。哦，恭喜曬伯， 唉，恭喜恭喜，先生， 恭喜叔爺哥， 坐坐坐坐。 嚟同你尊翁拜年啊！ 唔敢當，唔敢當，大家咁熟，唔使客氣啦。 要嘅， 啊坐。 好。 郑小姐啊，新年大头嗱，邱银啊， 阿老爷啊，阿郑小姐的确系唔鬼错噶，你时时都话宜得早啲同阿三少置埋头家咯，咁啊趁阿郑翁喺度同佢倾鬼下啦嘛。 系咯，阿傅成兄，阿叔瑶咧就好喜欢阿远君，咁你意思点啊？ 我绝对冇问题，只要阿叔瑶同阿远君多啲来往。咁佢兩個中意咯，首年兄你話幾時，咪就幾時咯。 哦，咁就越快越妙喎、 啊。越妙越快。 鄭小姐，你聽鬼見啊？ 嗱，咁就要同我哋三少多啲來往啦。 睇到我。到你玩。 我唔玩，打手板。一、二、三。叔瑶哥，你话一年之计在于春啦，咁今年有咩计划啊？ 我今年呢就有三个愿望。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同你结咗婚之后，大家恩恩爱爱。 咁第二个愿望呢？ 第二个愿望就是因为我那两个嫂入了门那么久都还没有细佬哥，那我爸爸呢就很恨抱孙的，那 我希望呢你和我生多几个，生得大还对。 啊，我不知道你找我笨啊。你当是猪啊。 第三个愿望呢就是我那两个哥和我那两个嫂时时都为了家产问题在这里明争暗斗的。我希望你同我结咗婚之后，帮我手消除大家嘅成见。 咁梗系啦，仲有咩愿望啊？ 冇啦。 啊，老婆啊，我今年一开工啊，就买单平夹正嘅靓嘢喎。 睇，等我嚟睇鬼股。 系啊，系嘛？ 真系难为你，仲话正甲靓剑啊！你真系大鬼懵嘅啫，俾人搵鬼咗份你都唔知道，里头好鬼多次货噶， 系咪？吓、 啊，你冇眼睇嘅咩？嗱，着咁样大半系咁滞，吓、啊，该会啦，又停俾阿老爷扣鬼你啲人工啦。 咁点？啊，唔啱拎翻去换喎， 懵人。啲货出咗门仲有得换嘅咩？ 又系喎， 你翻嚟先过我喎。你买咗好多好嘢。 多少喎？ 阿三少，你买鬼咗好多靓嘢咧。 啊，我买咗啲珍珠啫嘛。 系啊。 阿大嫂啊，你好眼光啊，你帮下眼啦。 睇我睇鬼下。三少呢单正系正鬼嘢啊！ 呢批嘢都系麻麻地嘅，大嫂吓。 哎呀，三少你时时都够鬼眼光噶啦，买出啲正嘢嘅。 系喎、 啊，冷中啊，三少，梗系你嗰位郑小姐嚟搵鬼你啊！去开门啦、 啊。系、啊、都未定喎、啊。 你想唔想阿老爷唔扣你啲人工呢？ 梗系想喎、 啊。想系有办法啦。啊！嗱，懵人啊！三少嗰包正嘢嚟噶嘛，我哋拣咗佢嗰啲大粒嘅，换咗俾嗰啲曳嘢过佢，咁咪得鬼咗咯。 啊，老婆你真系好嘢喎、啊！我拣。 俾啦。啊、你不夠眼光的揀、啊、鬼島咩、啊、你要看鬼住水等、啊、我揀啦、 啊、是喎、哦、我去看看睇咩？ 冇啊，冇嘢喎。我 老爷，系啊，佢头先话鬼俾我听，话有啲人喺个天树，嘘一声咁飞鬼过。佢话唔知系咪飞剑嗰顶鬼嘢。佢而家喺度睇鬼住啫嘛。 傻嘅，过年时候，嘘一声嗰顶嘅，梗系烧烟花。放火箭啊！嗰停啦，懵仔， 系喎、哦。喂，你要遮住佢，等我入去拣。爸爸，你又是想换着食嗰啲嘢系咪？ 系，你帮我换啦。 我同你换啊。 嗱，你小心啫吓， 得噶啦喎。 咩事啊，爸爸？ 走咗人了，我快啲帮手啦！ 啊，喺嗰度。 大嫂二嫂他们又拗什么、 啊、你硬是总之失礼人气了啊远君第日你入了门就不要学他两个这样、啊 哎、呀趁现在未曾卖席我就入去新娘房跟三少拉联络下感情先你就在外面拉鬼着三少招呼迎客千祈不要被鬼子入去的 我说话的了你在这里拉着三少招呼的人客我又去新娘房联络三少拉 咁样样 大少拉饮杯茶 不用客气了、三少拉你见不见肚饿啊叫碗鸡球面你吃下来 我不肚饿 不使鬼怕丑的我们彼此是自己人使乜区啫 我咩都唔识，大少奶你要指导下先得。 鬼个白气，讲乜说话咧？阿少奶啊，讲鬼起上嚟啊，恶童亦系向鸟啊， 系咩害山噶？ 害山白衰噶嘛？ 我系害成噶。 哎呀，佢啱成咯。 大少奶，乜你喺度啊？ 啊，系我同阿三少奶聚鬼下亲情啊嘛。 原来你哋系同乡啊！ 同乡嘅 三少奶啊，我哋系姊妹嚟噃。嗱，大家都系姓郑啊嘛。 系噃， 二少奶都系姓郑嘅，咁真系姊妹一样啊！ 咁就同姓点都唔会同乡咁鬼亲切啦。 咁系假嘅，开讲都有话同宗同姓同血同环，嗱点都亲过同乡啊嘛，三少奶嘿。 咁两样都系咁亲。 喂，咩啊？咩事啫？ 新郎哥嚟喎，要招呼人客噶嘛？呢嘢事 系喎，我入一入去就有啲事啫。 唉，你有啲事啊？ 吓吓，我同佢倾咗个计。 哦，你有嘢同阿三叔倾啊？系，你讲俾我听，我同你讲俾佢听。 唔系啦，系要我自己先得。大嫂二嫂，你哋喺度倾偈吓。 系啊，三少。 我想同佢倾两句。 啊，咁啊，咁我唔阻阿三少嚟倾偈啦。咁鬼气咧， 咩唔知啊？ 叔爷哥，你有咩嘢同我讲啊？ 我惊你肚饿咯，我唔系入嚟问你食啲咩，系啦，你食啲咩啊？ 嗯？我唔饿啊。 我老早就叫你放实佢啦，你又放鬼咗佢入房，嘿，搞到我冇法子讲说话。 我都叫你咪俾佢入去噶啦嘛，你咁都搞唔掂，头先竟然俾个肥婆阻头阻势啦！ 哎呀，边个系肥婆啊？吓，你个把口乜咁鬼嘢？你都系话我咯， 你想闹肥婆？ 你唔系话俾边个听？我话你话咩啊？ 系错，哎呀，多人一次，啲嘢都嘅失礼人 吓。阿爸爸，叫啲人入席啦，好嘛？嗱，埋啦，埋啫，埋啫，埋啫，埋啫。 三家嫂呢就新新入门，就唔知道我哋罗家嘅规矩。咁现在咧，我就重新讲一遍。我生人咧就以勤俭成家，咁所以屋企咧向来都唔请工人嘅。咁以后咧嘅家务就由你哋三个负责嚟咧，和和气气合力主持。 老爷啊，我有件事棍提议。 咩咧？ 冇，我认为最鬼好就系阿老爷你派鬼定啲功夫我哋做咯，免至将鬼来，佢又话做多啲，我又话做少啲，我都唔鬼想噶。 系喎， 我都话分开功夫做好啦。 阿老爷啊，我宁愿蚀底啲，担人买餸煮饭， 有斧头打嗱，仲话蚀底？ 哼，我打惯斧头噶，梗系你打鬼惯斧头，你只会鬼咁样讲啦。 系错，有我规定。你哋三个轮流负责，一个洗烫，一个打扫，一个洗地。 爸爸，阿远君喺屋企唔做惯家头细务嘅，不如俾啲轻便啲嘅，俾啲轻便啲嘅佢做啦。 叔爷哥，做做下就惯噶啦。 系咯，咁就啱。咁以后你哋三个咧，就俾啲心机做。除咗有心机唔使做之外咧，做得好就有得赏，做得唔好就扣人工。知道吧？ 知道啦。今日又唔系轮到你做功夫，你做乜鬼咧？ 哼！今日更唔系轮到你做功夫啦。嗱，使乜你做啊？ 大少奶，啊，二少奶，今日啲功夫轮到我做，要你嚟做有乜好意思啊？ 吓，唔紧要，我咁大件，你方做坏我咩？ 三少奶，嗱。你十子先知唔做惯嘢嘅，我唔帮你点梯啊！ 撞鬼你啊！吓、啊、作死啊！成块布冚过嚟我算。 哼！我点知你坐喺后边啊？咁多地方唔错，坐喺后边。 哼！你盲噶，而家盲鬼咗啊！ 二少妈，唔好嬲啦，俾翻我做啦。二少妈，俾我做啦。 阿远君， 翻嚟啊！ 系啊，我买咗啲嘢。 叔爷， 啊， 买咗嘢。 系啊。你睇， 准唔准啊？ 啊，价钱系好啱噶。 哦，几好几好。 翻嚟啦。 系啊。 呢趟买到啲乜鬼嘢好嘢翻嚟啊？ 积十数年之经验，呢趟啊唔会执输噶。 你又买到啲咩？ 买到珍珠啊，爸爸。 叔爷又买到珍珠，你又买到珍珠。 系。 好極都有限。 買啲咩貨翻嚟啊？ 珍珠。 嗱，靚唔靚噶？ 粒粒手揀。 係啊。 杜荣 啊，爸爸， 你又买到珍珠啊？ 系珍珠啦，好先啊，爸爸，咁系嗱，好先啊。诶，跌咗一粒， 又系曳多个好嘅。哼，你两个听扣人工都得啦。哼 哼，乜咁？唉，实都心晒。 叔瑶哥，我和大少同二少又买咗批次货，老爷又扣佢哋人工噶啦，我硬系唔安乐咧。你就照我咁讲，换咗我哋啲好嘅俾佢，宁愿老爷扣我哋人工啦。 换啊换啦，虽然隔万锁匙三个都有啊，但系首饰箱嘅锁匙三个都唔同嘅，如果换就成盒换噶啦噃。 成盒就成盒啦，横掂三个首饰箱都一样，换咗都唔认得嘅。 咁换俾大哥先，抑或二哥先啊？ 由大到细啦，先换俾大少，系意思先换俾二少咧。有冇电筒啊？ 大哥，我废筒嗰度有。 系啦 搞妥晒，我哋上一份觉。 唔系住先啦，我哋有入边同老爷请安先至瞓。如果老爷未瞓，我哋陪佢倾下偈先。 佢一定未都得啦，佢仲要服侍只喵哥添啊！ 你做单单嘢都咁鬼衰嘅，我问你有几鬼多人工俾阿老爷扣鬼你嘅咧？ 哎呀，我怕咗你啦，第二时去买货，我同埋你去，好唔好？ 仲讲乜鬼第二事啊？你搞鬼掂呢单先啦！ 咁而家咩都定数噶啦嘛，老婆，学你话斋，点鬼搞啊？ 啊，有啦！一阵静静走鬼咗落去下低，咁啊偷偷开鬼咗三少个夹万，将佢嗰啲正货嚟偷鬼咗，我哋啲次货换鬼咗佢。咁咪得鬼咗咯？ 哦，咁点得？即系 乜鬼嘢叫做唔得啊？唔通你啲人工俾阿老爷扣鬼晒你嘅，咁你就安鬼落咩？ 咁听日阿老三发觉唔对版，咁又点？ 你鬼佢啊？你方佢敢话我哋偷鬼咗佢嘅咩？你咁鬼惊咧？嗱，我同埋你一齐落去，我同你睇水，咁就。冇鬼怕啦嘛， 冇鬼怕都咁讲，老三啊梗认得自己啲货噶嘛。 哎呀，我有一个办法，叫做老鼠换狸猫，狸猫换太子，包你万无一失。 哦，即系去偷咗又换，换咗又换， 咁你个头？ 唔系咧，谂落都系唔得嘅。我方住撞饭都系食板。 喺呢树同你睇水，你躝鬼入去啦。 知道啦， 快啲。 呢啲系我嘅水嘢喎、啊。 廖哥又食又屙，日夜都要服侍你。啊，但我就要服侍你。 好心对佢，估唔到佢咁鬼坏，静静换咗我啲嘢。 坏人坏到底，再换翻俾佢哋啦。 又好，便阿二哥话事计，坏底坏到人，送西送到佛。 走啊！ 我嘅皮水盐呢？ 事啊！ 楼下唔知点样，砰一声咁咧。 哦，或者猫捉老鼠碰到嘢啫，瞓觉瞓觉。 唔系噃，好似系人碰啲嘢落地下咁噶。 你咪咁大惊小怪啦，你惊有贼入嚟咩？ 我就系担心咁，再下边睇下吧啦。去啦。 嗯，好。阿二哥二嫂，你哋咁夜落楼下做咩啊？ 冇，楼下有啲老鼠，虾只猫，我哋落去打老鼠啫嘛。哦， 我呢个头，哎呀， 边度啊？ 哎呀， 二嫂奶，你跌亲啦？ 吓，冇跌亲，不过扭亲下条腰骨啫。 喂，老二，你哋两公婆做咩啊？拍拖啊？ 人哋耍花枪唔鬼啱咩？ 好声好声，好痛啊！ 好声二嫂， 好声， 开个头， 哎呀！你唔好 入啊！喂，我讲俾你听啊！哎，讲起佢打老鼠咧，惨咯！哈，俾只老鼠咧，碰亲佢啲尾龙骨噃，真系欺你子有啊！ 哈，二少啊！嗰隻老鼠有冇你咁鬼大隻啊？ 啊點止啊，好似你咁肥噶！ 我出，費事同你講埋啲鬼話，瞓覺。聽到嗎你哋？翻去瞓喎。老三啊，真係夜噶咯喎，我哋大家都要上覺瞓牀啦。 阿二少話乜嘢上覺瞓牀話？ 我唔係對你講過咯，阿二哥講嘢成日調轉嚟嘅，上覺瞓牀咧就即係上。 我明白了，即是上床睡觉。 是啦， 爸爸，你和陈王生不要谈那么久了。 是啦，陈先生啊，请过来看货呢。 是哦。 陈生，我这手不用看他。 我知道你的当然是漂亮的了。 你误会我意思了，我意思说这手呢。 陈生。看我这些， 看我们这些呢， 正东西。是的。 要多少？ 啊？ 五千啊。 啊？五千？ 不给少的。啊？一直是这样啊。阿华哥，你啲货咁多流嘢嘅，我点俾价钱你啊？ 嗱，唔通我哋嗰啲有好多流嘢？ 八九成到啦， 咧俾你女士啦。 嗱，仲讲 啊，罗生，我走啦，再见几位，再见再见 再见， 哦，再见再见。 哼，你两个买埋晒啲次货，呢个月唔使自己人工。 咁啊点鬼得呢老爷，我哋买手巾牙刷拖鞋都要钱㗎嘛，你扣鬼晒啲人工，我哋边搵钱嚟买嘢呢？ 懒叻，又话我唔识嘢，又话老三啲嘢只係正嘢喎。 係老三啲嘢好啊，咁唔通阿陈王做咗呢行几廿年都唔识嘢咩？ 冇人话佢唔识嘢喎，佢好识嘢添，你一日都系呢只嘢话我啲货唔好啫嘛。 哎呀，边只嘢啊？吓，你自己唔够眼光仲赖鬼我？ 我点冇眼光喎？其实老三啲嘢只系流嘢喎。 我都话咁系，我都系咁话。 嗱，梗系你琴晚换错咗啦。 我话换鬼错啊真，仲有啊，你哋嗰啲啊，好似系我哋噶。 我话你嗰啲够似我哋噶啦，嗱，仲唔系佢换错？ 吓、啊，你哋讲咩？咩嘢换错咗？ 系咯，大哥，点解啊？ 点换错咗啊？ 哎呀，咁骨气，想唔讲都唔得啦。其实啊，阿老三啲嘢就系我哋噶。 呢，佢话我买咗啲曳货，惊爸爸扣人工，所以叫我半夜落嚟偷龙转凤，将我啲曳嘅换咗老三啲好噶。 呢，佢又系啊，叫我换咗老三嘅。又话咩老三换狸猫，狸猫换老鼠喎、 啊？吓、啊，乜你两公婆又系嗰条路啊？ 哦，爸爸，照你咁讲，琴晚阿老二有意整蛊我噶喎、 啊。哦，关我咩事喎、 啊？关啊， 系我老婆教我嘅，欺你似幼啊！ 嗱，喂，你哋咁鬼恶做咩啊？ 咩啊？ 你哋都系三只手啫喎、 啊，大少奶、二少奶。事干已经过去咗咯，仲嘈嚟做乜嘢？就算啦。 算乜鬼啊！你唔听见佢两公婆话换完又换，梗系先换鬼咗我哋嗰啲，然后再换你哋嗰啲咯。正定啊，三少无鬼端端发达啦。 唔系我无端端发达，系物归原主啊！真吓， 叔瑶你讲得啱啊！你哋做贼都论尽个人嘅啊，俾唔多，一要求人工，哼！ 我呢張菜單唔錯啊，好好好勁啊！不過我表哥今年做大生日喎，乜擺幾圍台咁慳皮㗎？ 表叔你知道喎，我爸爸好孤寒㗎喎。 咁、哦、你三兄弟應該夾錢同佢做生日先啱。 哎呀，表叔老爺，我哋兩公婆肯鬼夾啫，但係二少兩公婆啊，好似我哋係冤鬼家咁樣，點鬼樣夾喎？ 係喎、哦， 咁佢哋就唔啱。不過如果係我呢？动眼脑筋，包佢哋贴贴服服。 啊，表叔老爷有名嘅噱头王啊嘛，系咧，表叔老爷，你有咩计仔令到老二两公婆对我哋贴贴服服嘅咧？ 系喎， 我请饮茶。 饮茶又时时有啲饮啦，系嘛？ 咁就最好啦， 帮忙。幫忙，幫忙，認真幫忙。而家我想請你兩位咧，幫忙一尺水俾個我，就即刻有計噶啦。 表叔，一百蚊啫嘛， 有得还噶。 边个饮茶？ 饮茶 啊！嗱，你听我讲。 咦？嗱，肥婆两公婆同叔公老爷唔知倾咩咧？ 咪地佢住。 你哋饮咩啊？ 一定要喺夜晚。二廳唔好著電燈，最好呢翻風落雨行雷閃電呢更妙啦。 何宇先生聽電話， 邊個揾我呢？ 啊，表叔老爺，電話喺嗰度啫。 係係，唔該唔該。喂喂，喂喂， 表啊，我係仲榮啊。我都是在这里餐室度喝咖啡，就在这幅墙后面张台度。我有些事要跟你谈下，你一阵过来。喂，你不要说给大哥大嫂知。 哦，好好，我一阵过来。 啊，表叔，你有事我们可以走。 好啊好啊。 啊 ,OK, 埋单。 好，今天我请饮茶。有事呢你哋行先，我仲要等个朋友呢。 係呀，咁唔阻鬼你囉。 我哋走先。 坐一坐。表叔老爷，你同大少爷倾咩啊？ 有咩事啊？ 哦，又系咖啡啦？冇，佢哋去订酒席啊，撞到我，咪一齐嚟饮咖啡啫嘛。 哦，大嫂同你啊，梗系讲我哋啦。 冇错啦，点解你哋同佢总系唔对嘅咧？ 嗱，几时真系唔对嘅咧？ 唉，咁你哋就好蚀底噶啦。将来分身家嗰阵啊，唉，如果系我啊，只要我动下脑筋，我包佢哋贴贴服服。 啊，嗱，表叔有名系噱头王，你最好同佢哋谂条计仔。如果搞服佢哋嘅，嗱，我请食晚饭。 晚饭啊，餐餐有得食系嘛，无谓啦，无谓，无谓破费。 系咁啊，悭翻仲妥啦。 妥，认真妥。不过咁，你啊度咗一尺嘢俾我先，等我教绝窍俾你。 表叔啊，多唔多啊？ 多系，暂时借住先啫，唔多。游水就有灵感啦，吓嗱，咁咪就得啦，系嘛？ 不过相后边， 后边可以拆得开噶嘛？ 系喎，你又点知啊？ 我点解唔知啫？我做泥水噶嘛，起屋嗰阵我都有份添，系嘛？ 表叔啊，呢件嘢。怕唔怕煲串煲啊？ 煲串煲，煲串煲。啊，我知你游戏梗系调转啦，唔会串煲嘅，唔会嘅。不过咁一定要喺夜晚先得嘅。啊，就二厅唔好做电灯。如果等到翻风落雨、行雷闪电咧，咁就更妙啦。 系，表叔老爷，但系我老爷生日，最紧要请嚟饮翻杯噃。 梗嚟啦，唔请我都到。今日呢餐咖啡我请，我揸数，系嘛？表叔公老爷，你都唔识啊？ 佢做成王噶？ 佢系噱头大王嚟嘅，靠借靠度度日。 咁佢而家唔知同二嫂倾紧啲咩咧？ 表叔啊， 表叔咧？ 哦，啱啱拜完祖先，而家喺二厅拜紧阿爷啊嘛。 哦，咁啊。大表叔， 佢拜完祖先，喺二厅拜紧阿爷阿嫲啊，你入去。 我知啦，知啦，知啦。 喂喂喂，嘿，你今日做乜鬼嘢？我正话你拜完阿太老爷，而家先拜到阿太安人啫嘛。咁你咁快就嚟烧元宝，整乜鬼喎？ 哈！你真系好笑啊！你有你拜，我有我拜，嗱，关你咩事啊？我到你管， 我冇鬼唔得闲管你啊！系咪想揾交嗌啊？ 哎，好啦好啦好啦算你今日我一次啦，我唔系怕你啊！嗱，你拜到够啊！ 大表嫂， 吓表叔老爷， 而家得你一个人喺度，啱晒啦。 点咧？ 又收埋只鸡，你出去话俾老爷听，咁样咧，第时佢哋更加相信噶啦。 系噃， 你千祈唔好咁大声啊，唔系啊，吓亲啲亲戚朋友噶。 得啦，我晓鬼得啦。 表叔老爷，你点样点个肥婆出去噶？ 我梗系落到散手啦嘛，拎呢个鸡吊咗佢，我翻出去先。 哦哦。 成只鸡食鬼咗啦！哎呀，三杯酒饮紧一杯添，啊，个碟羹都唔见咗一鬼个咯！ 啊，大家嫂，咁你有冇亲眼睇见啊泰安人入啊？ 爸爸，你唔好迷信啦，阿嫲个相又点会食咧？ 你啲后生仔啊，知乜嘢啊？相就即系神，神就仲大食过人啊！ 啊，咁唔怪鬼得知成只鸡拎鬼咗去啦！啊，唔系拎啊，食鬼咗去啊！ 系啊，有晚黑我见到阿爷食咗成斤麦芽糖喎，咁我就行埋去啦，吓点知唔喐啦？ 系、啊，有一晚咧，我又见到阿嫲食成斤花生，我叫佢声咧。佢即刻变翻一个相喎、 啊，真嘅？ 大少、二少，你哋两位眼花啫啩？ 唉，冇嚟眼花。 大哥、二哥，你哋两个未饮啊先醉啦。 唔系，谂落都迟。你阿爷生前咧就确系中意咧吓食麦芽糖，咁你阿嫲咧就确系中意食花生。哼哼， 咁就冇鬼错啦，老爷。不过呢件嘢咧。唔好咁大声嘈出嚟啊！唔系俾啲亲戚朋友听到啊，吓鬼死佢哋添啊！ 系啊，唔系连饮生日酒咧，俾你嘅你添。 讲系啦，喂，快啲出嚟招呼啲亲戚朋友先。 作落雨喎， 系啊，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你哋边个相睇相啊？帮衬下我呢个生辰节，好靓嘅，你睇相嘛？ 你哋唔识饮就唔好饮啊！啊，大家嫂啊，吓，翻嚟先。 哎呀，饮咁鬼多做乜嘢啊？妈娘， 我系男人，你系女人，男女授受不亲，唔系摸我。 哎，乱咁得嘢，翻上啦。 哎呀，哎，光着啦， 讲咁多 做 乜嘢？ 笑咩喎？ 唔好理佢各位，饮杯啦。 多啲多啲，要得到两个人啊！全部啊！你手咦？ 边个进嚟？ 阿妹，阿妹唔醉啦，阿妹唔醉啦， 饮醉啦， 入啦， 翻 去啦， 阿 妹唔到噶啦，食多件 啦，翻入去啦，入去啊！ 使乜入去啊？阿你估我醉啊？我真系唔醉，我会入去啊！ 咪 查督督请，你唔查我都请。 多谢晒啊！多谢晒，辛苦啊！ 啊，真系人咗， 好 啦，真系人咗，真系人 咗，招呼唔到，招呼唔到， 咪就系嚟搞埋啦！ 唉，阿三哥，唉，三哥，唉，走啦，哦， 搞埋啦，啊，搞埋啦，啊， 唉。 爸爸，我同君送你翻屋企啊！ 哦，唔使， 我要噶要噶， 真系唔使， 咁得闲嚟坐啦。 老爷啊，老爷，老爷啊！ 咩事啦，嫂？ 大家嫂， 你嚟到方沙沙做咩？ 太老爷显灵啊！ 吓，我阿爹显灵？ 大嫂，你唔系客人啊嘛？ 系咯，太老爷点样显灵啊？ 成个会喐会讲嘢，你唔鬼信入去睇下。 我哋千祈唔好着灯啊，咪一阵间吓亲太老爷嘅魂啊！嗱，就真系得罪佢噶啦。 系啊系啊， 去咯去咯。快啲，太老爷显灵啊！哎呀哎呀， 好吓埋，跪低跪低。 三叔， 你仲跪低？ 啊！ 你有几 笨 啊？ 啊！ 首领， 你自家无方，搞到我三个孙兄弟不和，沈武斗气。 是我唔啱啊，爹。 系咯，太老爷有咩嘢吩咐？唔该你快鬼啲讲啦。 首年，听住，八和系你嘅长子，系我嘅嫡孙，你嘅家产要由佢承受，而且不能刻薄佢两姑婆。你仲要吩咐你嘅第二仔同第三仔，样样都要听大哥说话，知道吗？ 知道啊，阿爹。咁我一于将啲家产交俾阿伯啊。 阿大老爷，我哋好鬼受气啊！ 首年，你听到嘛？你真系糊涂啦。 我好糊涂啊，阿爹。 我话你个老爷先至糊涂啊！几十岁人乱讲说话，真系岂你岂有此理？阿首廉，你要听我讲。 我知道糊涂啦，阿妈。 我唔系话你糊涂，我系话你老豆糊涂咋。 我老豆糊涂，咁你要我点样咧？阿妈啊， 混账，八一伯，我点糊涂啊？唔通教仔我都唔识咩？ 当然啦，老爷几十年前都系由我话事啊，点到你讲啊？听见嘛，首年。 阿妈，你唔好嬲啦，我听你教训啊。 咁就治好啦。嗱，我话俾你听啊，你大仔啊八字唔好，唔承受得你副家产噶。 阿妈，咁你认为我点做先啊？ 阿爸爸，呢件事。不如叫阿大哥同埋阿二哥落埋嚟一齐听，听阿嫲讲嘢仲好啦，好吗？ 好。 阿老爷啊，阿伯和饮醉咗酒，正话瞓鬼咗，冇鬼位叫佢啦。 系咯，仲明又系醉到不省人事，嗱，都系唔好叫醒佢咯。 无谓叫醒佢两个啦，首年啊，我嚟吩咐你啊，以后嘅家产咧系要交俾第二仔，仲有啊。大仔同第三仔咧，要听第二仔说话噃。 点解你咁讲？首年，你阿妈讲啲说话唔啱，冇道理喎。咁唔成世界喎，应该由大至细至啱喎。系喎， 云长，八字唔好就唔承受得遗产咯。咩啊？岂你此有啊？ 哎呀，你居然咁闹我，咁你系作反咯？ 你话反？你先至作反啊！岂你此有啊？ 你咁讲法，即系你作反喎、 啊！ 你作反，唔通你敢打我喎、 啊？打我唔敢打你，激到我气都火晒啊！我就打过你先得。 你估我又惊你啊？大家打过喎、啊，但你估我惊你啊？打你把你啊！ 打你打你咯！ 真咩啊？ 仲有你做咩啊？ 我都话叫你扮太老爷啦，你又扮太婆，咩？你定一系攞嚟衰啊？ 系你估我想嘅咩？我臭云都唔见阿爷套衫，咁我一醒起，阿嫲做我贵爷噶嘛，咁我咪改做阿嫲啦。唉，真系点知阿大哥咧仲鬼骂过我，正一岂你此有？ 哼，梗系表叔嗰个衰鬼呃钱使，咩？佢教完我哋。又教肥婆两公婆咯， 一都系你啦，累我俾老豆刮咗我一巴，刮到我咧满星天斗。 唔好讲咁多啦，嗱，你快啲想个办法，等三少拉米误会我哋啦。 咁啊，我哋炸地闹啊老大两公婆，赞下三嫂好人，咁咪得啦。 咁点闹啊？ 嘿，点闹啊？啊，无脚安出头啦。 又是噃，你千祈唔好睇乌龙啊！ 嘿，顾你嗰份啦。 咁，你行紧嗰边啲，嚟。 声啲， 我讲先。点解头先你要扮太婆吓？整啲乜鬼马嘢啊？ 唉，你都唔明嘅吓。我哋同阿老三两公婆咧，俾阿老大两公婆咧，吓到绝噶啦噃。我哋就话惯啫。阿三嫂系千小金姐嚟噶嘛，佢唔惯噶嘛，喜嚟似游啊。 头先你扮太婆，哦，系帮阿三少拉咯噃。 当然啦，如果老豆相信，就梗管住阿大哥大嫂噶嘛。咁嗰阵我哋好事，三嫂亦好啦嘛。你都唔明嘅。啊！真系乌丹呢刀啊！你， 快啲换衫啦！ 唉，当然换啦，搞到我痕都伸晒啊！ 二伯爷同二少奶对我哋真系 假嘅，假嘅。 喂，一于照我咁鬼样讲，咁啊三少奶就唔会误鬼会我哋啦嘛。 是喎，仲最叻系你喎。 我哋喺边说啊？行近啲嗰边啦。 嗰边。 喂，你大早扮成阿太老爷咁样，家你装鬼咩？咁大个人都唔鬼化嘅。 你知咩喎？我见阿老二两公婆成日恰阿老三同阿三嫂。爸爸奈佢哋唔何，我睇唔过眼，我谂到条桥，以为收敛佢哋喎。 你估真定假啦？ 又系假嘅。 原来你违鬼咗阿三少拉地嘅，哦咁鬼样做都值得元鬼量你。 咁唔系为咩嘢喎？ 陈元波。你睇大少奶同二少奶佢哋丢咗架，仲想攞翻个彩喎。 咁唔系咯，佢哋两个啊，时时都想讨好你嘅。如果你是但帮亲一边，佢哋两个啊，头都打到穿啦。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对佢哋双方面嘅恶感。 咩办法啊？ 嗱，你以前喺学校做话剧咪做得好诙谐嘅，我又听过你学你大哥同二哥把声似到十足嘅。 咁你又夠學大嫂二嫂把聲似到十足啦，咁點啫？ 就係咁，我至諗到嗱，你話 你講先啊！ 你講 先啊！唉，你成日同阿大哥大嫂拗氣係唔啱嘅。你仲唔去向佢哋认错，成所不为呢？ 你都唔啱啫。嗱，话晒佢哋系长房啊嘛。 我知道，所以就叫你向佢哋认错啦，喜嚟似游。 不过咁，嗱，对口对面认错好难为情嘅。 咁就系好情为难啲嘅。 老二两公婆好似转鬼咗性喎。 咪嘈喎。听下先啦， 只要大哥大嫂明白，我哋而家对佢好翻，咁佢哋就唔会怪我哋噶啦。旧恶啊不念君子啊嘛， 知鬼做错啦喎！ 我哋都系要和气至啱嘅。嗱，开讲话和气生财啊嘛。 喂，若果佢哋肯让鬼步，我哋就选鬼数啦嘛。 系喎。 唉，我哋都上教训床啦。 去啦，嗱， 喂，阿老婆啊，我哋一向对阿老二同阿二嫂系唔啱喎。旧时就话长兄为父，长嫂为母啫。而家呢个时代唔同噶啦喎。我话咁，我哋咧都系偏见啲。 咁而家个个都瞓鬼晒咯。若果嘈鬼醒阿二少同二少奶，咁咪有乜鬼嘢好咧？ 咁又系喎。 喂，奇噃，而家大哥大嫂阿狗养兵转性啊！ 咪咁大声啦！听下佢仲有咩讲嗱， 哦，而 少拉地梗係瞓鬼咗噶咯，第二日佢都會明鬼白嘅。哎呀，一日都係我哋唔鬼啱。 係喎，我哋對佢好，佢又會對我哋好噶喎。兄弟嬸母之間和和氣氣係好噶喎。 使鬼你講咩？ 咁都算佢哋正嗱，佢對我哋好，我哋對佢仲要好，嘿。 冇錯冇錯，呢啲叫做禮往上來啦。 哎呀，咁鬼夜啦，瞓吧啦。 啊，冇錯喎。 咁话野实， 嗱，大姐咧买嘢翻嚟啊， 系啊，买鬼咗啲礼物翻嚟， 系喎， 系咩嚟噶？装潢好靓喎，吓，嗱，喺边度买噶？ 喺太平山百货公司买噶喎， 哦，都几好，拆开俾我睇下。 老爷啊，咪鬼解咯，个绑鬼得咁好。解鬼咗佢啊，绑唔鬼翻噶啦！ 嗱，系咩嚟嘅啫？ 总之你估唔到嘅，慢慢你就知鬼 呢啲礼物。黄装就唔错啦， 装潢喎，讲真都掉转头。 咁买咗几钱啊？ $200喎。 哦，乜咁唔舍得啊？ 梗系啦，三少奶个老豆生日噃，送礼物送得少啊，失鬼礼人啊！ 咁啊，不如写埋我个名。算我一份啦， 亲自带去嘅，咁唔使写名噶咯 喎。哦，咁诶，写埋个名落去都冇鬼问题嘅。啊，不过老爷你要出翻一份礼物钱就得噶喎。 吓，仲要我出钱？ 梗系啦啩，名啊写鬼一个落去，咁啊人情钱你都要出翻一份啊嘛。 咁又系喎。 诶，好啦好啦，唔好话要我出一半啦，我求其俾翻$50你选啊。 咁都几鬼好， 老爷，咁你都要帮补$50俾我哋，嗱，去买嘢就得噶噃。 点解啊？ 当然啦，咁先天公地道，天道地公啊。 点公道啊？我又冇叫你做，你又冇写埋我个名。 老爷啊，嗱，就想写埋你个名咯。 我估咪做两份。 系，爸爸，两份人情仲老阔啦。 阔佬啊！ 阔佬。好啦好啦好啦，做一次咁多阔佬啦。嗱，唔好落架啊！ 我哋去啦。 老爷啊，顺手俾鬼埋我哋嗰份啦。 系喎， 顺手喎， 怕你就怕你。 嗱，而家我哋即刻去太平山百货公司，求其买两样嘢，叫佢包翻好似肥婆哋嘅一样就送过去。咁三少奶嘅老豆啊，点知边度系我哋，边度系肥婆嘅咧？咁我哋又唔使出钱，呢度又有钱赚。 咁五买啲咩好啊？开刀心晒我。 去啦。 我都话今年生日，上铺张，求其就算啦。你哋仲使乜送咁好嘅礼物俾我呢？ 要嘅，要嘅。 你梗要同你拜寿噶嘛？ 系咯，等你添福添寿啊嘛！ 好嘅，好嘅。 啊，唔知点解百和众荣都仲未嚟咧？我嘅礼物咧就搭佢两兄弟买，咁就一人就搭一份，咁咪即系双份，双份。 咁点解要双份啊？ 哦，我同你老友啊嘛，又亲家，咁咪即系要双份。 哦， 啊，爹，佢哋嚟啦。 你哋买咁多礼物送俾我，太客气啦！ 唉，得嚟失礼晒，$300住不鬼嘢。 我哋都系咁上下，嗱，聊表敬意啫。 坐啦坐啦， 有老爷有份嘅。 爸爸， 有 朋 友嚟啊！系系。 诶，恭喜啊！请坐。 三哥嫂，你拆开啲礼物。先啱俾你爸爸睇下， 老爷， 而家拆有乜好意思啊？一阵住拆啦。 系啦，系啦，系啦，老爷，一鬼阵住拆啦。 唉，而家拆，而家拆，拆啦。 啊，寿星公喎，几得意啊！ 诶，好意头啊，好意头啊！ 个公仔边个买嘅？ 哦，咁啊，梗系大哥大嫂佢哋买嘅咧。 讲下笑就好啦。我哋冇咁鬼样，买啲咁鬼系嘅嘢嘅。 系喎，三家嫂，你再打开第盒睇下。 啊，咩爸爸？喂， 乌龟长寿更加好意头。 嘿，有钱，而家梗系冇人认啦。三家嫂，拆埋嗰两盒。 哦。是这样的了、啊、 你们个个都讲大话、啊、连班野家都被你丢弃。 什么事啊周廉平， 你买这样的礼物来，你说失不失礼啊？你看啊、 哦，老如重拍，大富大贵，好意头啊。 阿富兄，我跟你做了几十年朋友，现在又做了亲家，失礼都不怕失礼的一次、啊、你们究竟哪个买哪样的？我啦， 哦，那个寿星公同只长寿龟是我哋买嘅。 嗰啲重拍同埋 嗰条裤系我哋买嘅。 你哋每人攞咗我50蚊，不独止唔使揞荷包，而且仲有钱赚，哼，唔使哼啦。 老爷，无谓咁嬲啦。 系咯，大嫂二嫂，你哋两个成日斗气，都为咗争身家。我而家话俾你听，我决定唔要我嗰份，咁你哋唔使担忧啊。 唔得，而家我声明先，阿傅承兴，你做证人，总之边个新抱同我哋罗家先生个男孙呢，嗰、那个就承继产业。 好啦，周连兴，我哋一齐去周家食饭，各位一齐去啦，各位一齐去。请。 三嫂，嚟，我有啲嘢单你讲。 爸爸，咩事啊？ 你同我过去新加坡嗰边睇下啲生意点样。 爸爸，乜你新加坡嗰边有生意嘅咩？ 系，嗱，我俾呢封信你，你见呢个人。 爸爸，你嘅意思，打算几时叫我过去咧？ 咁有钱，又怕搭飞机，搭船，我又怕晕浪。咁啊，叫叔瑶去咪啱咯。嗯， 老爷啊，阿伯和系你个大仔啊嘛，照道理就应该有伯和代鬼表你去至啱噶。 我话由仲明去至啱。嗱，大少系长子，佢应该屋企陪你啊嘛。三少年纪轻啊，唔够老成持重，如果叫佢去啊，怕啲股东睇佢唔起噃。 混账，系要年老至有用嘅咩？好似我咁老都会冇用噶嘛。 阿爸爸。我看呢件事都是比大哥同二哥去好啲嘅。 系咯，老爷，横掂都赚到钱，咪等个大少同二少佢哋见识下咯。 系咯，三少奶你讲得鬼咁啱嘅。 嗱，咁就啱啦。 咁就好。嗱，你两个出门呢，要醒醒目目，和和气气。 这个自然喎，老爷， 这自过然啦。 你即刻办手续啦！ 啊，咁我哋去咯。 阿远君啊，我都话叫你上楼休息噶啦嘛。如果敏欣爸爸出到嚟见到啊，又怪我啦。 唔紧要，呢啲轻微嘅工作啫嘛。 咁都系啫，爸爸话过嘛，有咗新纪就唔使做嘢噶啦嘛。 哦，咁一整要你搵我食饭先得啦。 点解？ 嗱， 食饭又要爬，又要夹餸，又要揸筷子，即系做功夫一样。 哦，好好好，算我怕咗你，唔够你讲啦。唔该，你入去厨房煮饭。 好。 三少，斟杯茶拎鬼上嚟俾我饮。 大嫂，我拖紧地啊！如果你要饮茶嘅咧，唔该你自己落嚟斟啦。 三少，嗱，攞张报纸出嚟俾我。 二嫂，我而家做到晕咗啊！如果你要睇报纸，你落嚟攞好唔好？ 嗰只老鬼，鬼咁孤寒，明知我哋三婶冇得有咗生计啊嘛，工人都唔请鬼一个翻嚟。若果佢唔肯出钱，我哋大家夹钱请鬼一个咧。 诶，最弊夹钱都唔得。好声啊！好声啊！ 哦，乜咁轮住啦？ 哼哼。哎呀！哎呀！老爷，老爷，你有冇跌亲啊？ 哎呀，哎，好声吓， 坐先啦，哎，坐低唞下啦。 爸爸，你有冇跌亲啊？ 冇。吓？点解？整到个地咁湿啊？ 咧，阿三少洗地啊嘛，又系嘅，样样都系佢一个人做鬼埋，咁啊点鬼得噶？ 爸爸，你一定 系啦，老爷。三少又唔做惯嘅，嗱，请翻个工人啦。 请工人，唔使钱噶，佢搞唔掂就只得我喐埋手。 老爷，你几廿岁人无谓咁辛苦咯？ 做下嘢有咩辛苦啊？而且阿伯和仲荣迟两日就翻嚟啦。叔耀 吓，嚟、 我啊拖地，你抹台。 哦哦。 哦，大哥， 哎，老三，哎，好啦， 爸爸，爸 爸，伯和，二少， 大少，二少，翻嚟啦。 喂，你两个戆居居咁企树， 我见佢哋三个都一齐有咗喎。 好奇咩？ 唔奇，我哋欢喜过头啫。 啊，叔爷，帮帮手。 你就欢喜得过啦。嗱，难为我辛苦啫。 系啊，你就去游鬼埠坐飞机，都唔知我鬼咁辛苦。 而家我知喎。 饮茶啦，大少。 啊，唔该。 二少，饮茶。 啊，唔该啊。 大哥、二哥，嗰边好玩嘛？ 哎，梗好啦，好到冇得顶啊！嗰边啲游乐场啊， 哎。你喺嗰邊翻嚟，就應該傾下啲生意點就係啊嘛。 我哋爭取時間四圍玩下，見識下嘛。 係啊，咁就不枉此行喎。 不止枉行啊！ 喂，你去咗幾個月，究竟有冇沖鬼過涼㗎？ 誒，呢啲今晚先講喎。 嘿，成日睇鬼住我肚，整乜鬼嘢噃？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因为二嫂三嫂都有了，那我就计一条数，看看谁先出世，那个就是大孙。 哦，你以为你急就急鬼得来了吗？ 什么不得，吃点药就催他快点生。 吃什么鬼药啊？现在生出来给你看鬼吓了。 哎呀，做咩咁搞我？ 使乜好似成个晕鬼咗咁咩？ 你仲掟人喎？ 有事干慢慢伤鬼娘啊嘛，你晕就得噶啦咩？ 唉，仲伤咩娘喎？你咁样做即系自欺欺人嘅啫。 你听鬼我讲啦，懵人！我一发鬼觉，二少奶同三少奶有鬼咗啫，我就鬼咁醒目啦。 就系装到咁醒目啦。 我点鬼止咁醒目啊？我预备到其时啊，买个苏哈仔翻嚟代替，咁咪得鬼咗啦。 咁点得噶喎？ 点鬼样唔得啊？亲家， 我唔要啊！我都唔知几想要，不过我有办法。我听见人哋讲咧，话大肚婆啊最习嘅搬床搬凳嘅，啱听朝早。 系喎，咁咪得鬼咗。 咩声咧？吓？ 俾佢碰到脷都深咗。边个响听到咩嘢得咁嘈咧？吓， 知道嘈烦嘅。 喂，肥婆，你喺度做乜嘢？ 做咩啊？炖木虱咯。 啊，你炖乜嘢啊？一早啊嘈花圈闭。 阿老二，夜晚炖木虱就话唔啱啫。而家天光啦喎。 系啊，你就系瞓鬼醒觉咯噃。难为我哋冇鬼得瞓噃，成晚俾啲木虱咬到鬼咁辛苦噃。 系喎、哦， 我话你黑心就真。嗱，有身体嘅人啊，最罩嘅人搬床搬凳噶嘛，一早起身动床板。 岂离此有啊？ 好笑啦，我哋唔系动你喎、 啊。系啊，赖佢两公婆闹鬼我哋啫嘛。 大嫂，佢哋两个咁唔算闹你。 咁都仲唔鬼算？ 嗱，你敢成我？ 就成鬼咗你啊！点解咁鬼嘢啊？ 唔听你，唔听你，唔听你，唔听你， 喂，我想讲埋啲事个老板，成日都唔听我， 成日都唔听我，你咩 事？喂，你而家成点喎？ 有讲埋嗰阵时， 你系咪想打我？ 有讲埋嗰阵时， 帮你老婆。 大嫂，大嫂，大叔，喂，唔好打啦，喂。 打咩咧？打！你讲咩啊？老婆。 好唔大行都唔似样嘅，究竟你哋想点啊？大超，仲笑得攞？大嫂，乜你搞啲咁嘢啊？啊？二嫂，乜你 咩啊？吓？哎 呀！你估你系好嘢啊？ 哼！原来你哋谂嘅嘢，我几？你哋为咩笑咁？ 爸爸，我老婆话惊住二嫂同阿三嫂有得生，咁我老婆就冇得生，咁惊住嗰啲家产将来咧，我哋又冇份，咁所以咧， 所以乜鬼嘢啊？仲唔好讲？ 系咯，无谓讲啦。 嗱乜嘢啊？你无谓讲啊？佢话想学阿大嫂啊，真系孤单呢刀啊！ 原来你哋两个想夺住我啲家产，出啲咁嘅办法，卑鄙毒劣！ 大哥二哥，你哋唔系唔知我性格噶啦，我都唔稀罕啲家产嘅，咁你哋无谓咁啦嘛。 系咯，大家无谓争啦。老爷，将来我收咗呢个孩仔，啲家产都相干嘅。 唔系话老爷固执，不过咁样咧就唔公道嘅。 一个就过继俾大少，生第二个就过继俾二少，咁第三个就系我哋噶啦。 咁都好，你哋点啊？ 啊，咁又好喎、 啊！喂，一定为言啦喎吓，一言为定啊，懵仔。 哼，啊，袁君秀啊， 哦，好，我而家叉嚟。医生上去咁耐，点解三嫂仲未苏呢？ 爸爸，你使乜咁心急呢？ 其实你仲心急过我 吓。啊， 我？ 列位祖先保佑三少奶一生就生个仔出嚟。 冇错咯喎， 前尾嘈住咧。 摩尼陀佛、观音菩萨、太公太婆保佑三少奶生对孖仔，如果生一个咧，嗱最好会生个女。 你而家攞鬼景啊，赠鬼庆啫，保人生女咁鬼黑心嘅， 关你咩事啊？你有你品神嗱。我有我念经啊，生女生女生女生女生女。 喂喂，你嘈咩？ 哼 哼，系咯，大嫂、二嫂，而家仔女都未人知嘅，咁无谓拗啦。 诶，梗系你外父嚟 啊？吓，怕系啦。 亲家老爷嚟啦，仲望鬼人生女。 如果第一个系俾我哋先，嗱，你又望三嫂生乜嘢啊？ 新家老爷， 家老爷， 哦，小年轻，假如系屋企数啊，呢啲钱都悭得嘅。 爸爸，我爸爸嘅意思唔系咁啊。 啊，父亲，你千祈唔好误会，讲风水，讲风水。 嗯，我仲以为你想悭钱添。 大佬，我出世啦！我陪住我个仔啊，仔啊，女啊，我都去啊。 系，请坐，请坐。 好， 叔叔，斟茶，斟茶，你好。 啊，斟茶。 啊，爸爸，爸爸，你估三嫂生仔定生女啦？ 听苏阿喊嘅声啊，一定系仔喎。 望咩咁望啦，父亲啊？ 系我就话仔女都咁欢喜。 饮茶。 好好。 啊，落嚟啦，落嚟啦。 嚟啦。阿大嫂，快啲嚟啦！ 大嫂， 快啲俾我仔仔仔仔女啊！ 仔女啊！ 你哋估下先啦， 一定系仔喎， 仔嘅老婆啊， 生个千金仲好， 系系， 我估 仲系女噶啦，不料躲出。 唔好谂吓。 啊，孖胎啊，孖胎啊，如果念得经到啦，嗱， 快啲睇人啦， 快啲啦，快啲啦。爸爸，大嫂啊，你估呢个系仔定女啊？ 诶，使乜鬼嘢估啊？孖胎头一个系女嚟嘅，第二个跟住都系女嘅咧。 咁又唔系咁计噶，有啲系男嘅女噶，龙凤胎啊嘛。 哦，咁我知一定系仔。 系啦系啦， 我谂一定系仔添。 喂，我谂冇理由系仔喎，睇过就知，知过就睇。 又系仔嘅老婆。 吓，又系女啊？ 好咯，太公婆有鬼眼噃。 喂喂，你唔系呃我啊嘛？讲样稳第少喎。 你大家睇下，嚟。 诶，哇，三位龙门 啊，真系啊，三位龙。 罗先生，恭喜你一胎三个，呢个仲系仔添啊！ 爸爸，仔啊啦，肥啲啲啦，肥啲啲啦。 阿醫生啊，我哋可唔可以上去睇下佢媽媽？ 可以可以，不過你哋唔好太過騷擾佢嘛。 我知道，爸爸，我哋上去睇佢啦。 走啦。 啊，佢唔送啊。 阿元君， 你睇下，哎， 老爷。爸爸，乜你都嚟咗啊？ 系，我接到阿叔叔嘅电话就即刻赶嚟噶啦。你冇乜点啊？ 三阿叔，我而家好高兴，因为三喜临门。 得你高兴就好啦，老爷。大少奶、二少奶，真系估唔到会一胎生三个，又第三个至系仔，真系对你哋两位唔住咯。 乜鬼说话啊？三少奶，你休息下啦， 真系难为你啦，三少奶。嗱，一胎三个， 大哥二哥，我知道你哋而家个心都唔系几舒服嘅，因为轮到我嗰个只系仔，本来爸爸嗰份身家系由我承受嘅，而家我决定将佢平均分配。 咁样嘅好啊！ 嗱。你哋两个睇下个细佬几大方，哼哼！ 老生，我哋以前嘅所为系唔啱喎。 系阿大哥讲得啱，我哋太卑鄙。 喂，唔好我怪我哋噃。 老爷，我都知鬼错咯。 三少同三少拉年纪细过我哋，但系俾我哋通情达理。嗱，我哋真系丑啊！ 而家国务都未迟，咁既然间叔瑶两公婆都咁睇得开咯，我就决定平均分配。 啊，守廉，而家你有男孙又有女孙，啲仔同新抱又咁和气，咁你安乐晒啦。 安乐， 三喜临门，满月都快要大排筵席啦啩？ 妖，要不如大排席啦。 系。